我尽量在表达，就算别人笑我太傻，你说我太木讷，承诺短的只有一句话，谈恋爱的文法我学习得很差，你问得我难以招架，我怪我太木讷，安慰总是说得干干巴巴，不擅长的笑话我尽量在表达，就算别人笑我太傻太木讷。 真爱的冷战，激烈的叫骂，那种更客观，我早习惯将所有害怕都当作幽暗，以爱之名我小小的河那流量和伤痛，以爱之名像流星脆弱冲动，只为了奔流的寂寞，来到了现在的人生，却是创造我的人生。